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意外唔会有咗先。 冇， 今集哇，今日好多意外。 系啊，真系多意外。 我哋系先录咗三集， 系 得翻一集系可以录得到成功。 但系嗰两集好精彩啊！ 嗰两集觉得好精彩。 而家重录唔知道， 要重录就唔知可会有冇有翻几多成。 喂，其实你通常你以前录音啊，都会试过啊？你话 试过。 咁如果重录有几多成啊？真系 嗱，咁啊睇下，好精彩啲咧。都六翻八成有八成到七成， 肯定又唔会超越嘅， 啊唔会超越嘅。 诶、欸，我同你， 但系有时咧，有啲录得好啦，嗨嗰啲咧， 嗯， 诶、欸，再录咧就又有会好多嘅。 哦，咁样。 咁但系咧，坦白讲啦， 我哋头先嗰两集好精彩， 好精彩嘅。但系就系睇下呢一次可唔可以录得比上集，即系嗰两集更精彩嘅啫。咁当然啦，時間就越嚟越夜啦， 係 平時我翻到屋企噶啦，呢、這個時間錄音，係啊，咁啊而家到凌晨咁樣，唉、哎，我冇辦法啦，咁啊都要 為咗啲聽眾冇辦法㗎啦， 唉、哎，費事行多轉啦、啊，大家 辛苦。同埋今集係2020年最後一集啊，真 係。係啦， 因為上一次冇咗嗰段咧，就好少同你講啊嘛，即係冇乜同啲聽眾 講。最後一集其實都冇乜嘢講。 你又話唔回顧嘛？ 唔係，我諗住回顧嘅。回顾啊，谂住睇下新年啦。 但今年真系冇乜得回顾。啊，你去 到我解释下先。以前咧，我哋做节目咧，就逢即系元旦就休息嘅。但今年就唔会啦，保持啦。咁啊，因为嗰阵，唉，其实市面上都好少嘢听啦。 系啊。 系咯。 唔系即系冇呢啲咁嘅节目。 我俾啲人拣下啦。咁当然啦，我会休嘅，睇下过年休啊，定系咩啦。又緊會有一兩日休啦，因為家務就 係啊，好似 啊，即係麻麻啦。咁我緊會我又唔想我嘅，我唔係咩幾時之內，我唔知啊。緊會有一兩集會休。咁啊， 都父母都八十幾係嘛？ 八幾啊？ 香港平均女人八十到。 啊，擴散曬咁樣，今日同醫生傾偈，今日琴日同醫生傾偈，醫生話你擴散曬噶咯咁樣。啊咁啊，見到你都捱得幾辛苦，啊唔好講呢啲啊，講呢啲就啊唔開心啊，年尾真係年尾講緊曬佢，新年唔講 ，OK 啊，即係咁啊，當然啦，上個禮拜講開我同阿恩仔嘅女啊，今集都會講翻嘅，咁啊，但係講之前咧又講啊，亦即係上集都講阿老阿蕭山啦， 係， 今集都講阿蕭山啦， 係啊，成日話蕭山， 即係 蕭若元先生 咧。行，即系咧嗱，录音出跟呢个节目出街嗰日咧，就可能个呢个新闻勾咗。 嗯， 但系如果我哋 今日出街12月29啦， 十九号， 二十九啊， 啊系真系二十九，跟录嘅就十九号， 录系啦，冇系啦，出街就 咁啊，有啲新闻嘅，就有某一间酒店啦，就有29个偷渡嚟香港做性工作嘅性工作者， 冇错 啊。即係講偷渡啦，咁我一路都以來都係講話偷渡就係塔門啦。 咁係啦，係啦，係啊。 咁咧啊， 即係坐船，你講 坐船啦， 即係邊度就邊度？你話你唔方便講啊？ 真係唔係真係我，即係其實 咧想知啊，你想講得好鬼到 啊？因為我喺節目度講到，即係今日最收翻嚟啲唔可以講得太多 嚇， 因為嗱好撚簡單嘅啫。我講嘅嘢我自己冇把握嘅話，我係唔會講。 即係你都好有把握， 好有把握係嘅， 係。 但如果我你要講，但係有啲人唔方便，佢就其實害咗一個群組啊，即係害咗嗰個玩即係撈嗰樣嘢嗰班朋友咧，我又唔想。其實佢哋玩古玩盲狂，玩古玩，我唔想害到佢哋。因為坦白講，我唔玩就點中啫，佢有冇有玩啫嘛，咁啊其實害到啲師兄啦。所以我有時我有啲嘢， 我好似好誇張喎，3000人啊！29個， 其實差唔多㗎喇， 即係100個囉，29個3000人，即係每人接100個，幾耐佢話嚟咗 兩個禮拜到 喎。咁兩個禮拜100個又唔 係囉，因為10個其實唔多㗎。係 囉。因為 10個唔多。即係講真，我又講下啲 N 年前搬蘭街術語，睇下。 係。 以前嘅過山 過山。 啊，啲馬夫過山，做十個過山，其實叫過半個山嘅啫。 即係要做二十個。 做二十個先真正過山。 喂，二十個即係冇停嘅咯，因為半個鐘到一個。 嗱，咁你計啦。我唔嗱，其實北姑嘅料其實我唔多嘅、嗯，我講翻呢啲泰妹啊，賓妹咁嗰啲啦，好冇、嗯？或者嗰陣嗰陣波妹啊， 新加坡吉隆坡， 吉隆坡，新加坡啊，賓波陀太鬼啊嘛嚇，咁、啊、我講少少啦。泰妹24小時， 即係冇客就瞓一瞓。 冇客瞓，喂，敲下敲好咧，捱得嘅。賓妹咧就大概係六點或者八點鐘到咯，做到第二朝六點，就十個鐘至十二個鐘。 十至十二個鐘。 係啦。咁咧，其實我講我賓妹啦，因為賓妹我都幾熟嘅。咁啊，佢哋咧就通常都係做到做到過山咯，二十個啦。 喂，我想問 一下，但係如果做二十個咧，一定有一個好出色嘅大街，即係屬於馬夫。 唔係咁，賓妹靚唔靚咧？其實你見嗰啲， 我見嗰啲 太妹咁靚噶嘛，係嘛？ 唔係㗎，其實都靚噶，都靚噶。 但係就皮膚黑，即係似菲傭嗰啲。 唔係㗎啦。Sam Sam model 噶啦、哦，即係我自己本身識講少少菲律賓話嘅， 啊，即係識得賓妹多。 因為其實我阿爺啊、嗯，就移民咗去菲律賓嘅。 哦， 啊咁我 菲律賓華僑， 啊華菲律賓華僑嚟㗎咁樣，咁啊緊有啲菲律賓話我係識啲嘅， 嗯， 啊但係我識嘅唔係靠我啦，我啲親戚嘅我係、嗯、我係嗰幾年接觸過呢啲呢一行，咁啊。識到有人， 即係賓妹係靚嘅，可以 靚嘅靚嘅，除咗太妹就唔係。 賓妹價錢唔係貴嘅喎， 仲平貴過太妹㗎，貴過太妹㗎，最平太妹，最平 太妹就有啲靚有啲唔靚啦，我知道。 太妹跟住賓妹，賓妹跟住到波妹，波妹跟住到鬼妹， 嗯 啊咁當然啦，波妹陀地同埋不姑嘅同一價錢， 陀地不姑同邊個一樣價錢嗎？ 陀地不姑波妹， 我幫我跟住又貴妹，好 OK OK。 但係佢以前就陀地冇追銷，不過呢啲啊，係過年講，過年先講， 過年先講呢啲。喂，咁但係我又問 呢啲新嘢咧，即係過年先講。 太妹靚唔靚？ 靚嘅，全部都靚嘅，即係 你見 有靚有唔靚啦，一定係㗎啦，好豬都有。 咁但係點解太妹會平過賓妹咧？ 難做咯， 哦， 難做啊！難做嘅人就自然平啦。 哦，咁啊， 咪食到三番嘅啦，自己有機會。 明 我覺得過年啦。新蒸頭去講下呢啲啊，係先嗱？呢啲就其實全香港夠膽講，或者我即係識講嘅，可能唯一得我一個嘅。 哦，咁啊， 即係唯一得我一個接觸過嘅啫啦。哦，咁啊，唔講呢樣，我講翻個偷渡嘅。 係啊，扯得遠咗。 扯得遠咗，啊，都係講翻蕭先生啦。咁佢就話嗰啲酷刑情情嘅朋友， 通常就係孟加拉、 巴基斯坦。係 啦。 啊，摩洛哥咁啊嘛， 摩洛哥嚟唔到咁遠啊， 原文知啦，我 摩洛哥 你我唔識嘅話，即係咧，咁佢就佢就話啦，佢哋係由佢哋嘅國家 去到中國， 偷渡去中國， 真係， 跟住喺深圳 再去深圳 行翻嚟香港， 咁啊即 係記住， 又由深圳河隔住， 記住個字係行，係 佢一定 係 要行，我親耳聽到。 OK 啊，即係我一路都講緊係。水路嗱，你話以前有冇行？有行嘅，咁可能係嗰啲，即係佢嚟做嗰啲啦，唔係偷渡啦，就係佢嚟做就行過嚟嘅，即係嗰啲簽證啊，攞而家冇就全部都係水路噶嘛。 我覺得行點行？ 點行咧？係咪？ 你即係有條深圳河隔住， 你咪你要你 係我哋行嗰條橋要叫行啫。 你要理解啦，即係咧。阿蕭生佢嘅資料來源來自佢自己，你知唔知以前有一套電影，唔記得咩名啦，就周潤發做嘅，咁周潤發就偷渡嚟香港，就話唔知查啲老虎屎喺塊面度啊，咁嗰啲狗就唔嗰啲即係公安養嗰啲狗就唔敢追佢哋噶啦，有冇聽過？我就睇過一套咁嘅戲啊， 有。 呢套戏嘅编剧系边个啊？ 萧若元先生， 冇错啦，萧若元先生，萧若元先生就喺度一路就将佢几廿年前嗰套啊行过嚟偷越边境行过嚟嘅故事，就放翻落嚟而家2021年咯吓，就嚟而家2020 最后一集啊， 2020年啦，咁啊翻嚟就行过嚟，咁呢个资料搜集咧 就係來自佢自己以前，以前啊，佢行過得過越邊境游水嗰啲又唔計佢啦，係咪先？佢少佢少少嗰幾廿米，幾百米係咪啊？就行過嚟，其實唔係全部。如果行嘅話，就只係有隻偷偷渡咧，都係貨尾日嘅貨車度啦，就好似啲外國咁樣啦，但係都好少啊。有咩事過？點解唔由水路咧？塔門咧？ 嗰度就佢覺得安全啲係嘛？ 唔係啊！你諗啊嗱嗱，以前就唔係塔門嘅，而家我見我都講塔門，我梗有理由咁講啦。 即係你係啦係啦，你 係啦，我唔會講啲咩理由啦，我就理由咁講。你諗下個時間速度快幾多？ 嗰度 唔使講啦。如果我由澳門或者珠海搭水翼船、飛翼船，夠快未啊？一個鐘頭嚟香港， 係啦，一個鐘頭。 但其實唔係一個鐘頭，係九個字，因為你要拍岸，又要嘥你幾個字，上船又嘥你幾個字，加加埋埋，其實嗰個船程係九十分鐘，唔係 四廿五， 係四廿五分鐘嘅啫。你知唔知個大飛四個啦，四個摩打，五個啦，五個摩打。佢快過嗰個水翼船嘅話聲咧，又而且佢重量唔重咧， 即係可以飛起咁 啊！佢一飛嚟，即係離曬地啊，即係離曬水面就飛嘅，即係大飛就飛嘅。咁佢其實係半個鐘頭唔使就嚟到香港。 會唔會貴啊？就啲酷型程程。 其實兩千蚊到啦，兩千蚊一個人到啦。 即係肯定咗。大概。即 大概啦，我唔可以講咁實牙實齒嘅。 唔係去兩邊都係每邊都係兩 千。唔係你諗下啦。 唔係翻去大陸。 你做呢樣就兩千，又因為人過就可能仲平啲。即係如果我哋過就平啲。 哦，咁樣。 即係講我哋唔係諗住嚟咩日日好難偷到過門㗎嘛。 哦。 偷到過門嗱，咪一單偷到過門嘅，佢俾一雞啊。 好似係啊。 佢俾一雞啊。但係講真，你得一攞就唔係一雞嘅，你一條友雞一雞啦。或者幾條友雞一雞啦。人哋點樣啊？因為大飛，你唔好以為我哋坐開啲快艇仔啊，其實唔係。個大飛好撚大架㗎，可以擺滿好撚多貨㗎。而家啲 PFI 啊，可能未有啦。啲 iPhone 12啊，嗰啲咩 CPU 啊，嗰啲先進啲嘅嘢咧，佢就會咪又睇俾運。我嚇死人啦！啲嘢。 我唔係咁錯掣。 咁錯掣啊！冇成日聽呢啲乜嘢，聽多你傻啊！把聲。咁樣咁佢大飛裝好多啲貨啊嘛，有貨就順便車埋人， 順便車埋 車埋人，就車埋呢啲咁嘅唔可以呢啲咁嘅偷渡過嚟㗎啦，但如果你香港人過去咧就唔同啲嘅， 平啲， 貴啲，點解咧？嗰架船 係香港人係 專貨，佢唔會貨你貨噶，冇貨㗎， 即係翻大陸或者翻澳門都貴 啊貨，因為佢冇貨啊。點解冇貨呢？因為貨係有貨就危險好多，因為你個人係坐喺個貨上面好危險，跌落水就跌落水。香港人就唔會嘅， 即係香港人一定係揸人嘅啫， 揸人嘅啫。啊，可能 冇。咁即係佢一轉都， 所以就可能真係成萬銀啦，係咪一萬？我唔知啊，即係講就 即係一定貴過 報章講就過萬嘅。就一萬嘅，但我就唔係差唔多。 太貴啦，幾千蚊就。 但如果你話啲性工作者嗰啲落嚟搏命啊嘛，黑社會嚟挨得你啦，運埋貨運埋人啦，咁就可以兩千蚊左右一位啦。咁當然，我講個兩千蚊咧，就唔係而家呢個兩千蚊。 即係當年。 因為而家呢個兩千蚊，而家疫情期間咧， 仲貴。 你好多貨咧，咩嗰陣價錢可能仲會貴啲。我就唔肯定啦，嗱，我嘅資料就去到。咁上年度啦，或者前年啦，咁上下啦，系啦，所以阿蕭生講嗰種行過嚟咧， 都冇得行啊！你香港就係有條深圳河 街，唔係啫，你可以咁樣講噶嘛， 遊一遊嗰條深圳河咯。 佢點為之行咧？其實陸路為之行。咁其實你孭埋喺貨櫃底下好多嘅以前 都得， 好多噶， 都得， 好多噶。 而家唔得啦，而家 X 光 係啦，唔係都抽樣嘅啫，都係抽 樣。同埋，你記得以前我哋另外個 KOL 啊，阿詹貝啊，佢成日話一條游水褲嚟香港，就係話佢攬住個籃球遊 過嚟，遊過嚟噶嘛。 應該就喺我諗喺流浮山嗰邊。 係啦，大概係嗰度啦。 因為嗰度其實真係好近，我早上兩個禮拜先去過，你望得到嘅。跟住啲水又污濁，你如果一條友喺度浮浮浮浮，同埋好多蠔牌喺度噶嘛。 无牌， 所以咧 好近嘅， 即系你话行过嚟就真系阿老师讲法都唔系啱嘅，其实都系眯埋喺个火车底啊，货柜车底啊， 即系咁样合理啲， 合理啲嘅，即系点解 佢？我以为佢话行山路咁， 点解你成日错咧？阿萧生系嘛？就系原著于以前嗰种谂法啊嘛，佢以前系咁谂，以前可能系咁样，而就而家唔系啦嘛。 嗯， 啊咁所以咪。所以咪成家 坐 咯，咁成日话得登咯，你俾人捉到话错，成日俾人捉到话错噶，呢啲嘢系咪先？啲事实而家现实唔系咁样啊嘛， 同埋佢都系听翻嚟，有时可能或者系以前个 系咯，以前嘅印象咁样，咁死啦！你攞你廿年卅年廿几卅年前嘅嘢， 即系历史就可以几廿年都啱用啦。 第第攞翻嚟讲就唔啱用啊嘛， 系冇错， 系咪先？好啦，咁啊讲完啦，唔好成日讲下做笑啊！ 你殺針對蕭山？ 冇啊冇冇針對蕭山，因為我噶啦，我都幾尊重佢其實。 即係佢真係全香港最、最犀利 KOL 啦。 因為其實坦白講就即係節目可能咧時間咧，我補翻俾你啊。即係我覺得蕭山係一個好即係別性嘅人嚟嘅。即係其實一個好嘅 KOL 咧，係一個主持咧都應該識得別性嘅。但係佢係比其他主持更識得別性啫。 即係用好。簡單嘅， 好簡單嘅嘢， 好複雜， 好複雜，而你明，但係明嘅喎，唔係入邊啱喎， 可能會錯。 即係有一次咧，我就同阿碌食飯咧，即係上年疫情期間，即係之前嘅事。 嗯， 我阿碌食飯，我話：哇，原來量子電腦啊，聽完阿老蕭講量子電腦真係，即係咁樣喎。阿碌你咧，即係阿碌做 I T 噶嘛？ 嗯， 佢黐線冇認真，錯撚曬話老蕭講到，即係嗱老蕭。是可以將好複雜嘅嘢講得好簡單， 嗯， 但係啱與唔啱就未必係啱嘅。 哦，咁樣。 但係如果你要叫阿碌解釋俾你聽咧， 你就一頭 你就唔諗明嘅。 哦，咁樣。 咁其實兩者你係自己諗啦。所以我成日都講， 如果明啲錯嘅嘢啊，定係唔明啲真嘅嘢啊？ 係啦， 即係好複雜。 咁你都係唔諗明嘅，坦白講，即係成日講你唔識嗰樣嘢，你咪唔理，你咪唔好理佢咯。聽咗咪算咯。 聽咗算。 聽咗咪算咯， 即 係 唔好信到十足十，即係有時。因為蕭生講嘢又好有娛樂性，即係好老實啊！ 即係第二樣嘢咯，第二個 即係同埋又係要 fact check 啦。蕭生講嘢你再揾下資料， 係啦， 資訊咯。 我真係唔知佢啲料邊度嚟㗎，有時真係。 佢唔係佢而家都請好多人啦。 係啊，但係佢啲料真係唔知邊度嚟。乜上個禮拜講咗啦，啲人唔知係線鳩佢啊！我成日覺得，好啦，唔好講人啦，講翻自己啊。 你拉你好中意講蕭生 啊咁啊！即係上個禮拜又講咗，我又講咗，你又講咗你嗰個大波。 嗰、那個叫做新細妹啦， 新細妹啦， 半個 細。我啊講咗小豬啊，即係今次應該其實點都要講下上三妹嘅。 上三妹，你話識咗好耐係嘛？ 識好耐。 我冇見過張相。 未見過啦，你其實啲相都見過曬，你一真係見過曬。 咩俾我㗎？你應該冇。 因為我全部俾佢，你唔夠記得嘅。 哦。 即係上邊咧，其實有一個緣分喺度嘅。即係我成日講下。 都係高手平。 都係高手平，我冇一個大波嘅。 嗯。 啊，即係起碼你咪見過啫。我哋新加坡網友見過嘅。 O.K. 啊， 阿碌見過未？ 阿碌都見過， 都見過。 阿碌見最多。 上沙，你幾時玩上沙咧？ 哦，好多年啦，都係好多 年。但你唔係玩好耐嘅係嘛？嗰期 都玩年到咯，一年到咯。 O.K. 啊，都係嗰啲嗰樣嘢，嗰樣嘢接鳩咗，執鳩埋俾人封。 其實上沙即係好近香港，唔係好近深圳，即係都係福田嗰啲。 福田嗰啲咯，象牙沙。 係咯，三 沙。係咯，三沙一水咁地方啦。咁其實即係。有個緣，有個緣分喺度嘅。 咩價錢咧？ 我嗰時好似得一千蚊到咯。 好多年前咯。 好多年前一千蚊到咯。 O K。 即係因為我俾人我中酒託啊嘛。 中酒託。 酒託。 欸，我冇印象。 啊，你冇印象，我中咗兜酒託，就俾人俾靚妹壓撚咗買酒飲。 唔係你點樣識佢先嗰條靚妹？ 有朋友介紹啦。 朋友介紹得。 啊，呢啲閪朋友咪介紹啲閪女俾你識啊。 得。 咁有支酒飲醉撚曬，冇女。其实唔系呃嘅，你酒饮紧咗啊！ 即系佢陪你饮， 系啦， 贵唔贵嗰支酒？ 都四千蚊啊！ 一支酒， 系啊，嗰支大嘅轩尼诗嚟。 但系你同佢饮， 系啊， 两个 冇女，跟住冇女，咁啊算啦， 冇仔冇仔冇女， 冇仔冇女， 俾四千， 一条友卖一支，都开咗都开咗。 但系知道几多钱定系？ 啊，冇呃嘅，钱冇呃嘅，咁嗰样咯。 知道系几多钱嘅？ 啊，冇呃嘅， 系， 但系就。即係佢我講話又帶啲女過嚟玩啦，冇曬。 哦，就冇曬。 幾多帶個過嚟玩嘅，全部都唔肯啱。 但係嗰條女得唔得先？ 嗰條女登台都唔好得嘅，好普通啊。 哦。 啊，咁啊， 唔係酒託。 都算係㗎，喺我嚟講算係㗎啦。 O K。 啊，即係最後都冇結果啊嘛。 嗯。 咁啊，飲啊醉咗， 我啊冇閪屌啊嘛，而且飲醉咗我驚咁一條友，咁啊打電話俾啦，就打俾常三妹，話誒、哎、我咁樣好醉， 即係你已經認識咗常三妹 啊，誒出嚟即係我啲企場識嘅啫，啊咁就出嚟食飯啦，係咪出嚟食宵夜啦？我好醉，你陪下我啦，肯喎、 啊。哦， 佢一肯。 唔係你嗰陣時見過幾多次先？ 第二次見嘅啫。 O、okay. K 啊，第二次見，哎你肯喎、啊。你肯我咁咪以後就長期揾佢咯。 哦， 長期揾佢咯。 O、okay. K， 啊咩長期揾 咗？咁你嗰晚俾咗幾多錢佢？照嘅。 照計㗎啦，照住我唔會俾得少，一定加啲屎啊剩啦咁樣。係。啊，咁啊話，咁啊算啦。咁最後有一次就節目講咗啦，點樣講咧？即係常三妹一個唔好嘅地方咧，佢發酒瘋。 哦。佢一飲咗酒。 一飲咗酒就黐人咗線，即係成日見你做啲好難堪嘅嘢啊！可能真係難啦，你講句，兜口兜面叫你錫佢一啖啊，就喺個大排檔度、嗯，你錫我，錫我，你唔錫我，佢唔係細細驚，好大嘅聲講，你錫我一啖啊嘛，喂，好撚戇鳩，我都恐怖噶嘛，咁我同佢講喎，第一次係咁，我忍，第二次我同佢講，你唔可以有第三次，有第三次我就一定分手，我話冚家真係第三次，咁我啱啱講我一定分手啊，其實我根本我唔中意噶嘛，係。但我見到過嘅，但當然我唔中意啫。佢係信任你嘅，佢先肯喺你面前發酒瘋嘅啫。 嗯， 佢喺其他客裏面係唔會發酒瘋嘅。 嗯， 因為佢信唔信嗰客啊嘛。 佢冇飲醉，佢唔夠膽飲醉。 一樣啦，一件事喺我面前佢夠膽發，但係我接受唔到，咪分手啦。唔係分手，即係唔揾啫。咁唔揾啊，咁跟住就到而家啦。咁啊，有時候偶然就留意下佢嘅 Facebook 啦，咪。留意下佢微信朋友圈啦，咁、我见到，诶而家好似冇出嚟做咯，不过喺老啦，廿八九啦， 三十耐啦咩？ 有啦， 咁耐啦， 有啦，咁而家即系 你识佢嗰阵时候大概几多岁？ 廿三四， 都廿三四，咁差唔多有啦。你系同奇识小猪系嘛？ 差唔多啦，识佢先好多啲， 识佢先 好多，咁跟住啊，喺个朋友圈见到佢。应该有条路啦，已经有条路啦。咁有时就常德， 即系冇倾偈， 就 即系夹朋友圈。 夹朋友圈咁啊，见到佢又喺常德，又喺香港，有时就喺深圳。咁坦白讲，以你嘅密喺常德嘅密度咧，你唔似出嚟做噶咯。你出嚟做唔会成日喺常德噶嘛？ 系啊， 系咪先？咁我觉得，咁佢又成日贴下啲食饭啊，嗰啲什么照片啊咁样，咁应该系。有條路啦，但佢而家就好少貼佢個女啦。 嗯，哦，即係佢有個女嘅。 有個女嘅。 佢識你嗰陣時有個女未啊？ 而家有啦。 都有，我已經有，即係好早結小豬 case。 係啦，小豬 case 啦。 OK。 咁樣佢又咁啊少貼，咁應該可能個老唔中意佢啲羣翻個女啦，咁啊翻常德就照顧個女，翻嚟深圳就俾條佬搞咁是但咯，可能咁樣 得。 咁啊，咁呢個就上山嘅故事啦。咁啊，講下你啊！ 哦、 上個禮拜又講咗個大波妹，今次講個精神分裂嘅好冇？ 唔係精神分裂， 抑鬱症咪精神分裂咯？ 唔係咁咯，抑鬱症即 係精神病啊？ 唔係抑鬱症係好， 抑鬱症點會唔係精神病？ 係精神病，係好 depressed 佢，即係好想自殺啊 ！OK， 就唔係精神分裂，佢冇變兩個人 ，OK， 佢都係佢，但係佢好負面啊，瞓唔到覺。 好，講下呢條女啦，你咁樣講呢條女啦。 我女神啊！ 你女神 真係我女神嗱、上個禮拜嗰個大波妹就未屌過嘅、但係好大機會啦。依、這個又真係發生過關係嘅，即係發生過幾次，同埋收我老友價。 嗯， 真係收我老友價，講緊可能兩年前，應該你幫我訂房你咁啦。 記得 有一次爭啲見到你。 有一次、就係你要博條女，話我就嗰條女咧就要。过夜住，佢过夜你唔觉得夜啊嘛？佢要过夜，就叫我帮手订房， 可以瞓耐啲， 可以瞓耐啲，而且又唔使俾押金，因为你，如果你俾咗押金咧，咁你走嘅时候就麻烦啊嘛，要睇押金，咁我唔使俾啊嘛，咁我咪诶帮你订咗房咯，咁最后都系啦，咁我知道嗰条女都住瞓唔到四点，12点钟就走， 直接 out 好似系啊， 咁起码唔使俾押金啦，咁你咪咁样。 系啊， 就帮佢订房咯。 嗰个就系我女神咯。 啊，其实网友都可以叫我帮佢订房啊。 即系同 我冇钱赚噶，记住啊，你讲啦。 即系点解咧？喂，佢真系佢奇迹喎、 嗯。 我上次咪话大波妹一个月而家搵4000， 咁我老實繼續做翻蛇骨妹啦，即係都係45度骨啦。咁啊，佢同我講啊，即係佢扣完深圳交租、食飯同埋藥錢， 嗯， 即係佢真係俾啲病歷我睇啊，冇得假噶，寫埋佢個名。 即係精神病嘅病歷， 抑鬱症。 抑鬱症 ，OK。 咁啊， 精神病咯。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知道個名啊，開個房噶嘛，咁，那個名字真係佢咁啊。咁真係有，咁同我講話佢食藥都食兩幾千蚊啊要。咁，但係佢話佢食完藥交完租食埋飯咧，一個月仲可以俾20,000蚊。 幾兩萬？ 寄翻鄉鄉下，哇幾堅啊！ 幾堅？ 咁因為佢而家就專做潮州客、潮州老客啊。佢，同我講啊，即係佢有部署，同埋佢即係點解我對印象咁深咧？真係從冇見一個骨妹。當我做咗佢熟客，即係見揾咗佢兩三次，都係沉沉地啦。你知道我，我恩仔。揼骨好豪噶嘛，係咪先？又要加裝，又成日揾一個禮拜可以揾，咁佢都係咁認真幫我揼，即係冇偷懶。 O K， 即係你明唔明？通常你咩啊？豪放，好豪放。 唔加行貨。 唔加行貨啱。咁啊，你知㗎啦，通常你明㗎啦。如果你去揼啲邪骨，你揾得條女多幾次，條女覺得你熟客就 hea 㗎啦。 係啊， 佢冇喎，佢由頭到尾都仲係咁樣。咁啊，後屘失聯咗，即係本來我想跟進㗎啦，點不知哦，後屘原來。俾個馬騮包咗一段時間，咁，跟住後屘就好似話條馬騮俾咗20多萬咁，但又後屘又貼翻10多萬出去咁啦，即係啲馬騮好興㗎啦，即係扮豪先，跟住又咪攞翻啫， 唔夠錢使， 係啦，咁你即其實 你墊住啲嚟先啦，遲啲俾翻你啊嘛， 係類似咁，咁啊好過你一個月俾啊嘛，即係啲馬騮容易，咁後屘佢走投無路話，因為啲錢都用咗啦嘛，又要貼翻出去。咁我話唉咁啊，咁你一嚟酒店幫我揼骨啦，咪，就係嗰次叫你租嗰次啦。 O K， 咁咧就都唔使講啦，咁咪咩咯？ 蠢咗啦 嚇！咁啊收我友情價，因為我之前佢講話，你酒店幫我揼，我俾翻1,500人民幣。咁都 O K 啦，唔係差啦。嗱，但係都係友情價喎，因為佢骨妹佢冇價 嘅。係啊， 因為嗰陣時 嗰陣1,500都唔係貴㗎啦，其實都唔係貴嘅。 唔係貴，我聽你嗰陣時去珠海玩係已經係二 係咯，而家二字頭啦嘛。 二字頭㗎啦，你已經二字頭。 成日屌埋啲孤寒閪㗎你。 唔係，我係有感情，即係試一試個平嘅撚粉，你明唔明？我對佢好撚好㗎。咁啊，跟住之後就。而家佢就叫碌得店咯，因為佢專做潮州客。 O K。 咁啊，同埋私密有話喎，你知唔知啊？ 哇！呢下個禮拜講啦。 呢個下個禮拜講。 呢下個禮拜講。 咁啊，不過就好辛苦啊，即係好大壓力啊。佢我認識佢嗰陣時咧，圓圓，你知我中意肥妹仔嘅，即係大隻，因為我女神就因為 你中意肥肥啲嘅，肥肥你嘅。 165，咁啊大米少少咁啦，但係個樣都係靚。跟住後屘。瘦晒，你見嗰張，我成日發上去啦。我依 家正啊，而家我中意啊，而家 瘦啊，而家佢 而家中意，而家中意。 跟住佢因為瞓唔到覺，食唔到飯，即係其實係病嚟嘅，好慘啊！ Okay. 但係真係好咁，佢紅咗跟住，就係我睇佢朋友圈咧，成兩日爆滿嘅。 O、okay. K， 即係所以就揾到嗰個價咯。因為我同你講過啦，而家揾錢好撚難㗎喺深圳。 啊，呢啲下個禮拜講啦。 係咯，佢都揾到咁樣嘅情況，一開關我都話咯。你又話我孤寒，我一見佢俾3-5千蚊佢買藥㗎，最少 啊！即係你會覺得你自己，我認為你孤寒，其實我唔敢 係咁講嘅， 即係話曬俾你聽。如果譬如而家小豬問我攞雞藥，我俾 嘅。哦，咁樣， 咁啊，坦白講我咯，咁我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好闊佬嘅人。 我咁樣 ，OK。 咁你不嬲好關， 唔關事啊， 我又唔係好關嘅。 即係其實有感情喺度咁啊，有啲人。係 啊 係。即係其實你跟咗我咁耐，玩過咁耐。雖然就係大家都係逢人作硬，咁起碼喂你都有長期服務金㗎，咁未俾過，咁樣咪長期服務金咯，咪先可以做咁樣㗎嘛。 即人心欲做咯，人哋都係想為生活為即係為過得好啲啊！你幫得到我，即係有能力。 精神病真係危險啲，你 好翻佢有藥食就好啲，啲抑鬱症咧有藥食就好啲嘅。咁啊，所以我要一定補償下佢㗎啦。 得㗎啦，如果你下次咧嗌埋我又去。佢有個姊妹都我都幾中意。 姊妹啊，不過好佢姊妹翻咗鄉下。 哦，得啦。 不過會翻嚟嘅。 係啊，而家唔係講都唔係講而家啦。係咪先？而家點都未知啦。 咁啊，但係就係咯，睇下幾時再見，真係唔知幾時再見。 好咯，咁未知幾時再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 唔係同埋你神山府而家心情點啊嘛？ 咁啊，成間係可以，咁而國內朋友就可以買神山府啦。 系 咯，我寄到过嚟啦。 哥帮你帮下。 因为我寄咗10多盒俾阿碌，阿碌就可以帮我代寄翻俾你哋，咁样就系10多盒嘅啫。咁当然啦，如果你要超过10多盒嘅， 咁我另外睇下就有冇方法再寄過嚟啦。即係而家寄嘢好撚麻煩啊！我哋寄信封咧，其實好撚就麻煩，有機會先講俾你聽啊。 咁啊， 咁希望網友啦，打上照打上啦，啊，陣間鋪照賣啦，因為呢排都其實都唔好生意，等緊死。 係咁，但係你起有大陸有得貨，可能都好啲嘅，因為你好多香港人翻咗大陸嘅網友，你都有老友喺。 有啲嘅，揾日講下啦呢啲。 即係佢哋有機會用到。 我都有機會講下咧，上咗大陸嘅網友，男仔啊女仔，我又可以講下，男嘅又講下。 可以啊。 大家攞啲朋友嚟出啊嘛，而家唔係咁講冇嘢講。好啊， 咁啊係。 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拜。 好，拜拜。